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慧思健，政治有新音。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好，第二节翻嚟话咗讲占中，讲下陈玉峰嘅。咁 Melody 都识得啦，咁啊好尊重佢嘅，点解咧？又叻，即系101嘅时候识佢嘅。咁啊跟住都已经系有 offer 啦，有律师行好高申请佢嘅。咁啊继续做阵记者先。咁但我想讲一样嘢啦，从法律观点啦，即系佢俾政府告。就唔理之前啦，又话俾警察咩低调通缉两年啦。 而家发展系点嘅？其实 依家发展好简单，单 case 完咗啦。咁佢嘅律师团队咧建议佢接受咗嗰个守行为安排，即系政府唔提正功起诉，冇案底嘅。但系咧，我唔满一样嘢，因为你要接受一个所谓叫做唔提正功起诉咧，你要接受嗰个案情嘅。案情当中就话警察喺嗰两年当中不断接触佢。 系啊，我 不过不断避 黑佢嘅。 唔系抹黑， 一 嗱记住一样嘢， 我净系睇过呢。 记住一样嘢，我哋信一个人牙齿当金使，你接受咗呢个安排。你承认咗案情咧，我只能够当呢件事系真嘅，因为你自己签名，你自己承认噶嘛。 即系话揾佢，佢都揾佢唔到啊嘛。 唔系，但系依家个案控方案情就系嗰两年不断揾佢，不断避啊嘛。咁即系话你承认咗啦，即系佢有揾过你，你唔能够话两年低调通缉你啊，其实有揾啦。咁如果我系一般建制派嘅话，一般市民，我睇到呢单嘢，你梗系攞呢件事出嚟炒作啦。否则话你案情冇理由咁承认噶嘛。 即系唔啱啦。 唔啱，绝对唔啱。 系啦。 以一个社运嘅角度唔啱。第二咧，佢律师团队真系渣啲，因为点解咧？呢單嘢就算入咗罪咧，唔影響佢執業嘅，因為呢單嘢同個人嘅誠信冇關，同財政冇關。 而家就有啦， 唔係依家係我哋道德上判斷佢嘅誠信有問題啦。 係啦， 因為如果件事冇發生過嘅，你不能夠認， 唔好認。 係啊，即係我哋如果學法律嘅好簡單啫，件事冇發生過嘅，不能夠認，認得嘅話就係噶啦。咁佢認咗啦嘛，佢話兩年不斷接觸佢，不過佢一路避啊嘛。係 咯， 咁個問題咪就係講唔通咯。 哦， 咁啊，所以唯一批評得呢樣嘢。 哦。咁但係即係我諗係即係對佢形象都有啲即係有啲 我都話，所以阿碌頭先威前講咗啦，即係依家又捉返佢細佬啲嘢出嚟講，又話屋企攞綜援啊嗰啲，老實講啦，你依家佔中佔咁大個位置，我梗抹黑你。 即係我嗰日我唔係我睇得唔係好多啊，我啱啱扭開電視咁啊撞啱睇到有條唔知差佬又律師啊，即係控方嗰邊啦，檢控即係解釋話點解要通緝佢嗰樣嘢嘛，話原來哎呀我哋揾咗好耐㗎啦，係話冇辦法啊乜乜乜，即係講到好似。唔知件事咧，好似以為收數公司嗰啲咁， 係揾到屋企人都揾唔到佢嘛。 揾你還錢，咁你又唔還錢啊？咁我咪迫於無奈，就通緝你咯。咁樣即係咁。 如果咁樣聽上去，個警察合理喎。 但係好得意喎，佢又喺阿師奶身邊出現過喎。咁你點？ 咁唔關事喎，你記住一樣嘢，政府還政府啫，幾個部門嚟噶嘛，入境處都唔係執法㗎。 咁你身為一個被通緝， 不過正路嚟講，你有通緝位，入境處知嘅。 你有被通緝人士埋到師奶身都有問題。 依家我哋冇辦法知道，因為單 case 冇打過，入境處冇攞個證供出嚟。警察冇攞个证供出嚟，即系佢话有通缉啦，佢究竟过入境处啊个通缉令出咗未咧？唔知噶嘛，咁但系冇办法，你而家已经认晒个案情，冇嘢好拗啦， 唔使查。 即系所以嗱，如果站喺占中或者法律界嘅角度咧，就错噶啦，冇理由认嘅。亦都嗰阵时，既然唔影响到你执业，亦都冇乜机会要坐监嘅，都系罚钱留案底啫。咁你而家认咗，我觉得小心咗啲咯。即系嗰对法律团队我都收翻啦，唔系太渣，不过稳阵咗啲咯。 即系如果佢本身系即系用一个法律嘅即系公司嘅員工嘅角度出發，咁我哋冇講啦，可能你即係 員工係唔會，喂我話啫，香港律師行又去做嗰間鬼律師行嚟嘅，唔會干預呢啲嘢噶。 咁就即係更加我哋覺得，喂呢件事本身係一個好大嘅警隊嘅問題嚟嘅，即係如果真係講大話， 唔係依家就唔再警隊問題啦，依家係嗰個人嘅問題啦，就 Melody 嘅問題。 咁啊有啲可惜啦。喂不過喂呢個題外話啦，喂佢細佬都俾人搞啊。 系咪依家定抄翻嚟讲啦？不过咧嗱，呢节兄弟多啦，因为小弟咧赶住走啦，咁啊呢节留翻俾阿杰斯一碌佢顶住先，阿杰答俾你。 哇！咁咩就话你个节目有酒饮嘅啫，饮柠檬茶。 份总唔系问我， 系 我有柠檬茶， 跟住有着数先， 屌北上 上嚟噶嘛， 北上先才有啦。 哇！ 走啦， 屌你老味，主持人会走 嘅。唉，我谴责翻佢三个字先。 咁我嚟讲咩？ 真系两次。 主持人 陈忠讲咗未啊？ 咩啊？ 陈振聪讲咗未啊？ 讲咗一次啦。要再咪補充下咯， 阿貴唔會真係講未啊？ 咩啊？ 啦，屌你女，喂，我都唔知乜嘢节目， 喂，占领咗，梗系讲 占领， 梗系讲民党嘢啦，屌你， 咪咯， 系啊，迟啲瞓啦， 即刻迟啦，啊，迟啲瞓都冇， 屌你哥喺度顶咗四个钟啊，四个几钟都未试过做咁长嘅直播， 哦，咁同阿贵有咩关？ 有啊， 我哋应该讲啲同阿贵有关嘅嘢。 哥上嚟就系问四二喺边啊？四二喺边？四二喺边？我点知啊？ 哦，咁大家听翻第一次啦，佢应该解释咗啦。 成个计划点解今年捐咁少？本来佢成个用意咧就谂住摆阿贵度，咁啲人咧就过嚟咪揼鸠佢，跟住就揼之后就捐翻多少？ 其实我自己个睇法， 十蚊打两蚊。 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啦，即系我作为阿贵嘅，即系用翻朋友立场去睇咧，我就其实我系开心诶，即系嗰日我见唔到佢嘅。 吓，点解 啊？唔系因为其实唔系你知佢有系野火油物咁，我觉得即系有时啊， 我又唔觉 到而家系大个仔啦，有家庭啊，有老婆啊，仔女啊，咁啱啱又份工作啊，又即系又压力噶，即系咁你而家唔系话几年前全身投入去即系个政治运动嗰度，咁我觉得就即系今时今日就衡量一下咯。但系我唯一即系要谴责佢咧，就系 唔通知， 冇拎呃咁大，通唔通知唔紧要嘅啫。 冇尾飞度啊， 放鸽子咧就差唔多系阿贵嘅即系风格嚟。但系即系屌你唔好呃咁大啦，我有听过上个礼拜嘅节目噶嘛，系我到，我系老母咩都系先，系啊。 或者呢度要再， 因为我少见佢啊，即系如果唔系我实劝佢嚟冇去啦，屌真系系啊，因为系真系有压力噶， 系 即系。大家去听阿北上频道话俾你听，我去完七一之后咧，我都有压力啊，大佬唔系讲笑，七嗰啲留翻我 搞 J 数嗰啲压力啊， 网点会再个赞扬咁多位帮手，其中一位迟啲瞓啦吓，咁啊即系会详情会讲点解即系要迟啲瞓顶咁耐啦咁样，咁我又觉得我又即系今次阿贵咧就即系佢又唔系因为压力而咩嘅，即系你知佢系中意佢自己衡量好啦，不过咁样今年我哋嘅 record 先咧就系个平台啊揼得未够完善。即佢撩起晒啲火咧，我哋都用唔到咧就嘥咗， 系 咁啊当留佢啦。 有啲嘢做到，又有啲嘢做唔到咁啦。即系，但都我都整体上都 OK 嘅吓。咁当然有好多嘢要检讨嘅。 啊，节目该做咩啦？喂，讲翻头先嗱，第一次嗰时就阿贵就讲咗好耐关于阿陈振聪。 陈振聪， 佢就觉得咧嗰个司法嗰个判决咧，就佢自己有啲不同意见嘅。 系都好感情化咯，我都觉得个判词。 我就 批判。 好啊，呢个话题我可以呢个话题，因为唔会喺北上讲。 系啊。 唔系我想问有冇人信佢嗰张合同唔系伪造嘅？呢度 陈振聪得陈振聪， 即系而家判咗佢张嘢系伪造啦。 陈振聪唔信嗰张嘢唔系伪造啦， 系咪啊？ 系啦， 唔系我赞佢嘅，我觉得张嘢唔系伪造嘅， 系 吓。我话俾你，我自己嘅睇法系咁啦。不过佢系贪婪系真嘅，即系嗰张合同咧，其实咧嗱因为我都。我以前都有講過，我都有接觸過龔如心個人啦，啱唔啱？有冇講過？有冇講過？ 好似冇 過。 我以前我有一兩次機會啦，第一次就我嗰陣時，嗱我唔係第嗱未第最早期咧就喺九十年代，我做製藥公司嗰陣時咧，咁我就成日有啲 啊有啲印象， 我就成日有啲 job 咧，我都係接。做啲 job 咧就係去港督府拍嘢嘅，即係彭定康年代嗰陣時，主要就係拍嗰啲啊，拍佢夜晚咧喺做港督府啊嗰啲波啊，我真係成日見到佢兩個女嘅。不過兩個女嗱，你咁中意講佢，佢兩個女咧就好少參與嗰啲party 嘅，即係夜晚啲波咧就好少參與。嗰啲波通常咩夾啲都係啲社會言達啦、公益金啦咁嗰啲夾。咁通常咧，我哋要早去 set up 噶嘛，入頭要 set。睇住佢兩個女放學㗎，咁然之後咧就打個招呼，佢都會同大家，即係如果你見到佢，佢同你打個招呼嘅，跟住又上翻樓做功課啊，咁啊成晚都唔落嚟㗎啦，因為知道爹哋嗰晚又有個波咁樣咁啲。咁嗰陣時咧， 件睡衣來， 嗰陣時經常見到龔如心㗎，因為佢即係多數都有參與㗎。 咁但係你點會同佢食？ 咁咧就先唔係去波嗰陣時咧，其實咧都成日誒見到龔如心，其實咧都係一個好亮麗、好亮麗嘅人物嚟㗎。 黃德輝佢係咪嗰陣？ 唔喺度啦，黃德輝好早㗎，大佬做得好緊要㗎。再早多，我諗做係咪 九 實際年都係 九幾？因為記得嗰套戲啊嘛，嗰套電影。 黃德輝影係八十年代，乜我突然間就記唔起，但 係三郎奇 冇咗㗎啦。 好似又係。 係囉，咪蕭生。 即係成個華茂去揸牌啦，江源心。咁但係江源心就一個好亮麗嘅人物嚟㗎，即係每次去新波呢，第一樣嘢呢就係邊仔一定窄，同埋呢多數都係著 DV 嘅。 係。 唔係講笑，嘩佢個身材，即係你冇睇佢樣喎，個身材絕對係 Damn Dead Willow 佢話。 我屌真㗎。 係啊， 我 真 㗎， 我堅嘢㗎。即 係 每次所有人見到佢就嘩嘩咁樣就係好犀利嘅。咁然之後呢就到再過多十年到啦。咁真係有機會同佢接觸過囉。佢接觸呢就係咁嘅。嗰陣時我就另外就喺間禮品嘅公司做啦。咁然之後呢就又係接咗個 project。個 project 呢就係幫佢自己本人，原來佢一路一直佢個心愿就係做一隻小甜甜嘅布公仔。咁嗰陣時係啊，佢成日覺得呢一定賣得嘅呢隻嘢，唔淨止喺香港嘅，即係世界性 嘅。佢啲員工 即係淨 多實賣㗎。 係啊，佢覺得 自愿去買， 佢直情覺得隻小甜甜公仔直情係第日可以發展到好似米奇老鼠咁，搞埋主題公園啊，小甜甜公園都仲得嗰啲咁。 我想問呢，佢話俾你聽個布公仔造型出先，定係即係有隻牛奶糖又有個媽 咪。最初呢，我接觸佢嗰陣時呢，佢就話俾我聽佢有個咁嘅心願，咁佢就問我哋可唔可以幫佢 develop， 咁跟住然之後呢就，但個 project 呢就後咪都係胎死腹中嘅，咁佢亦都冇俾第二個搞喎，咁我哋話梗係得啦，你有錢咁乜撚都得㗎啦，同埋同你設計一個公仔㗎嘛，乜問題㗎，咁然之後就嗰段過程就係同佢就一路就俾咗好多個 image 俾佢囉，即係包括俾圖佢呀，做版俾佢睇呀，咁所以同佢開個即係幾次， 咁佢 有次會， 佢人點樣嘅咧 ？Nice 噶 ，nice person 嚟嘅。我即係，所以幾年前一聽到陳振中單事件，我就後悔咯。即係我一定靚仔過陳振中先啦，大佬。你把口可能冇佢咁甜咁解啫。其實好容易落答嘅，因為佢個人係佢中意聆聽人哋講嘢嘅，即係冇乜大嘅價值啦。 係 咁啊即係雖然話坊間就話咩好孤寒啦，咁成間。成個華茂嗰啲咩，嗰啲唔關事，我即係嗰啲係 唔係咁你哋個 project 收唔收到錢啫？ 你冇發現 都 OK 嘅，冇問題㗎，好愉快㗎，最後都係咁。後屘就係因為即係後屘就係慢慢好似成個過程都飛歐咁啦，因為佢又冇乜點再覆我哋啊，佢又即係日理萬機㗎嘛，大佬咁啊，跟住咁，所以後屘就冇件事咁樣。 咁點解你撐陳振聰咧呢單嘢？ 唔係我嗱，哎呀，係喎，點解講唔耐咧？其實我覺得就係點咧？我自己覺得嗰張合同唔係嗰張合約唔係嗰張遺囑遺囑係真嘅。 係 嗰張遺囑呢其實呢喺有錢人呢即係其實呢啲呢嗰啲叫咩你有冇聽過啲叫風水遺囑㗎即係你呢啲古代呢你喺清朝都係嘅有多啲人達官貴人啦譬如啊乾隆三兄弟都係嘅宏力宏啊宏字輩我唔記得另外佢嗰兩個細佬叫咩名其中一個細佬又係嘅其中一個細佬呢就係因為要俾阿雍正睇到呢佢係冇嗰個 機 心奪位啦咁佢有鋪人成挑日同自己擺咩呢擺喪禮即係擺活死人喪禮 有冇白金收先？ 唔係，直情係 派白金 啊！呢樣嘢，唔係有啲人嚟到要封白金㗎。咁佢咧，佢咧就即係據形容咧，佢就唔係瞓喺，佢咧就有冇瞓個棺材，我唔係好記得。但係佢就會由朝到晚咧，就會即係揾張神台啊。咁佢就坐喺度好似如来佛祖咁坐喺度打坐咁然之后呢等啲人嚟呢就拜佢咁样一个公 即 係一个公在嗰个三个 屌 咁样咁样咁所以呢啲嘢呢係有人信㗎咁呢我相信呢即係陈振聪呢係啊，陳振聰呢亦都有我諗係有慫恿過佢嘅即係話呢即係可能佢當年再生嘅時候就喂立返張即係風水遺囑即係會對自己個運程又好啊事業健康咩都好嘅咁所以呢我覺得係有呢張遺囑嘅亦都係佢簽名嘅咁但係玩大咗囉即係佢又諗唔到就過身之後啊呢條江湖賣藝佬竟然攞我嗰張風水遺囑攞嚟當真嘅玩咁呢個就可能係諗唔到囉即係 係呢個我 但係你有冇聽過蕭生嗰個 version 啊？ 冇啊，我 蕭生 好少聽 蕭生嗰個推銷推敲嗰個 version 幾正㗎？係 咩講 係嘛？點啊？ 講得幾好？唔係佢都話其實係簽嗰陣係有兩個證人喺度㗎嘛，其中一個律師嚟㗎嘛，即係佢個 version 啊，佢都係推敲嘅，有一個 係啊，大家估㗎啫， 好名號誹謗 係啊， 係即係佢嘅推敲就係話當時簽名嗰陣咧，嗰兩個人係的而且確係律師係睇住簽，但係其實嗰份文件個內容佢哋完全冇睇過，淨係簽啫， 睇個簽名 係啦。咁於是即係中間俾人偷龍轉鳳咗咧，咁就出咗事啦， 或者係啦。 咁佢拗嗰樣嘢就即係 forensic 嗰啲嘢啦。佢話即係你原來張紙簽名嗰陣接咗之後簽定係接之前簽，佢都驗到出嚟咁樣。 哇！呢、這個其實就有啲牽強㗎喎。即係如果我聽你講咋，你嘅轉述 你聽翻佢講啊。 我就如果我先講你，即係我先講你呢個轉述版本，我就會覺得有少牽強咯、啊。因為你通常喂打如果你話即係做嗰啲叫咩，即係話見證人啊之類嗰啲咧，其實係。基本上是清楚內容， 是應該要清楚內容的， 望住曬成個簽名的過程的，不會話接咗張紙，屌你老 公，但 係 佢解釋咗佢 埋曬啲內容啊，呢、這個講唔通嘅。 佢話陳振中勸啊，龚如心即係。因為佢唔想佢哋嘅關係暴露啊，咁所以咧嗰份嘢咧，即係俾人簽嗰陣咧，要遮遮掩掩揞住咗，即係唔想俾人睇到個內容。佢咁樣解釋。 嗱，我話唔係我就我覺得我個版本仲似層層啲。 喂，你個版本 因為你明白咧，就係咧，喂，我就算我叫證人嚟見證嗰個簽名咧、我無需要交代俾嗰兩個證人聽嗰張遺囑係風水遺囑嚟噶嘛，可以嘅喎，係得嘅喎，即係嗰個風水遺囑嗰樣嘢，可能淨係得真係得陳振聰同埋阿甜甜知道嘅啫，佢唔需要同人哋交流。 嗰兩個律師嚟嘅， 係啊，唔係真，唔係即係係可以咁樣做噶。 唔係我睇法就係嗰個律師嚟嘅嘛，嗰個跟住即係個老細叫龚如心，個龚如心話你。即係你叫你做見證人，你敢唔敢去及佢及個老細？ 係啊， 個內容係咩先？ 係啊，律師都係收人錢嘅啫，係即 係嗱，即係有兩樣嘢咧。嗱，我自己唔肯定嘅，即係第一就係話我唔知道嗰兩個律師係咪話啲好即係點樣 有咩大狀先？ 呢個 即係譬如阿貴咁樣，佢實肯去叫做見證㗎，係咪先？ 做你講話留佢聽啦，俾我又揾大翻去講。 係啊， 第二樣嘢咧，我唔知道就係話究竟遺囑嘅見證人會唔會個嚴？會嚴格好多，即係比其他咁樣，即係譬如以我對其他合約嘅見證，即係譬如啲金融界嗰啲咧，基本上咧嗰兩個見證人咧係可以乜差都唔知， 係啊， 但係你要負責咯， 內龍去脈唔知 咯， 但我淨係見證嗰個過程㗎嘛， 喂，因為講真，要得見證人咧，嗰份合約咧就老鏈咁 Q 長嘅， 係啊， 一百幾廿頁，唔通你真係睇曬咩？ 即係你即係好似嗰啲會計師樓咁， 係啊， 嗰個會計師簽名其實嗰份嘢係佢做㗎嘛， 唔係如果老蕭話咩接埋冚埋咧，就絕對唔會發生嘅， 喂，唔需要啊， 唔 係 冇可能添嘛，我話俾你聽，我唔相信，如果有即係冇一個 咁簽 嘅律師會 肯 可以接受呢樣嘢， 佢好似唔係話接埋冚埋俾佢簽，而係話。佢簽嗰刻嗰兩個證人嗰睇到嗰張紙係平嘅，冇接過嘅。咁但係依家出嚟咧係接咗嘅。咁跟住咧，佢哋咧就用 forensic science 咧就可以證明咗佢其實簽名嗰陣咧係冇接嘅喎。咁但係你依家你話冇接啊，但係依家驗出嚟嗰陣咧係接咗先簽。咁所以就話其實嗰個簽名都係 各有版本啦。嗰個一四個字講完死無對證，即係除非你真係問米問翻啊，甜點就知道啦。 個個都死曬。 係啊，不過你單係單身女人通常都係玩埋啲咁嘅嘢㗎啦，無聊啊嘛。 喂，你自己你講個佢身材咁正，真係屌我都有少少 後悔啊！喂，有性衝動㗎，嗱啲人唔好笑啊，真係 OK 㗎，即係小甜甜嗰啲，即係肯定好過阿牛搞。嗰啲先話俾你聽 咁啊，陳振中啊咁上下啦。喂，嗱有個話題，我唔知北上會唔會講嚇。咁啊，如果唔講就呢度講下。咁咧就因為阿 Looking 度人都提及過話佔中個問題，因為即係其實延伸陳玉峰 少少啦，個個節目都講噶啦，佔中冇理由阿貴嘅節目唔 咁，因為陳玉峰其實同佔中都有個密切嘅關係啦。 佢係好似係佢嗰個 title 秘書處 秘書長 秘書長係秘書長嚇。咁 点咧？即系而家即系经历过呢次七一之后，咁啊有好多拗撬啦，咁有好多而家有啲咩方案就怼咗出嚟啦。Looking 你有冇咩？ 哦，我反而呢样嘢冇乜睇法喎，因为佢未成型啊嘛，学阿戴耀廷话斋，佢而家喺度斋噏啫嘛，屌！ 买佢嗰晚佢讲得好好嘅，你有冇？唔系大家有冇去？嗱，阿粉总冇啊 ，Look 又冇去，冇去。 我早走。 唔系嗰晚我有去咗一阵啦，即系遮打道嗰度，咁我都突然停咗度，亦都听咗阿戴耀廷讲咗一啲即系一啲嘢啦。 系 冇嗰晚其實整個過程都係即係無論邊個，即係我諗大部分嘅講者喺個台度發言嘅都好説教式嘅，即係佢哋都係選擇呢只，即係我擔心嘅，即係擔心下邊嗰啲年青人有冇咁嘅耐性去聽你講嘢，即係冇三閉嘅 ，OK 講嘢長篇累敘啊。咁我自己有聽戴耀廷嗰段啦，即係戴耀廷都，我覺得嗰幾好啊。我唔記得係咪，我唔係好肯定係咪戴耀廷講啊。總之就是、個內容咧，佢我聽嗰段咧，佢哋都係咁講，就係話。即是他说会将占领中环这件事交回去给学生。他说占领中环这件事呢做一年时间。跟住的运动呢那个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什么呢要进入个校园。他直情是很勇敢地去讲这件事。他就说即叫所有的家长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喂这件事不是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大佬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说大佬因为香港的未来呢是年轻的一代。最后那个决定权呢就交返俾学生去思考究竟那个占领中环值唔值得去最后去进行囉。 但係我都有一样嘢即係我唔想我想大学生囉我唔想落到去中学生小学生囉。因为即係你始终喺个 咁佢就冇好 detail 去分嘅。 法定嗰个年龄 太 低 啦。 佢冇 话入埋幼稚园添。 刑事责任。 我咩样嘢係即係听完啊傑斯转达啊戴耀廷讲法其实我諗佢嘅意思即係我理解啦咁佢嘅意思係即係佢係想无论你係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你都要知道件事係一个即係大家合情合理合法 嘅事。做我就想淨係大 学生。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话佢成唔成事就一年后再睇啦。但係起码就係话如果佢哋係用一个咁嘅方向去做呢咁我觉得係一个好事嚟嘅。即係呢死嘛就算最后个结果係点样都好喺个过程里面点都係一个好良好嘅国民教育。亦都俾我哋新嘅一代嘅人去真係如果係可以做得到嘅话佢哋去思考究竟占领中环嘅意义啊 究竟你个政府 值唔值得去做啊。佢嗰晚其实佢哋好戇鳩㗎即係如果喺我哋眼中嘅一定戇鳩。 即 係俾咁多人几皮嘢嘅人喺度佢仍然係咁叫住啲人。唔系今晚占中啊！ 唔好咁搞啊！ 系啊，唔系今晚啊！嗱，你慢慢谂清楚啊！唔系一定要占中啊！ 即 系我哋呢啲老坑去到就见到个环境， 搞啦！ 最好就有一个人喺企上去 坐低 咁样坐低咯，起码有几皮嘢坐低嗰晚，咪坐佢老尾一坐先咯。但系冇嘅嗰晚话俾你听，系啊，即系佢哋都冇个现象。 我觉得佢好好嘢，有一样嘢就系佢同乜人都倾咯， 系 同埋好有耐性咯， 系啊。我覺得好舒服㗎 咁佢唔係樹敵為樂嘅咁 ok 佢交友為樂 好大嘅 contrast 即係同另一邊有好大嘅 contrast 係啊係啊 另一邊你講邊邊 吓 咩 另一邊 教主 啦 開 佢教主嗰邊啦屌即係咪咁嗰邊 不過 我唔係唔想開名我即係嗰啲我又留返多啲 我講啲啦因為我未必講到政治 俾你講先啦 唔係我覺得今日有好有趣呢今年就係話以往嗰幾年如果當譬如當08至一呢四五年係當激進民主派啦即係大家知道講邊幾凡人 嘅 係唔單止淨係講呀教主啦即係譬如當埋人網呀人力呀甚至講埋一啲咩80後即係嗰啲嗰全部激進嗰啲 啦啲咁樣 全部係國民啦社記全部激進即係呢四五年係一個高峰期嚟㗎嘛去返而家即係今年係一個冷靜期或者一個冷卻期就是好特別就是以對上幾年全部你總有一壇嘢係會一呼百應㗎嘛即係譬如話試過收檔係咪或者係成班人力嘅咁又試過教主喺政總嗰度咁假設今年係 所有激進嘢。 咁講今年純粹巧合啫，因為啱適逢今年， 我就呢個巧合有 啲，係撞自己撞自己撞到撞到都要爛曬啦。即係你嗱，我想講或者下年又繼續激進㗎，即係撞啱嘅啫。其實今年即係見到有好多都仲喺度回緊氣，即係我休閒嘅感覺就係、是、咦？又唔見咗嗰檔，又唔見啲檔，又唔見咗嗰檔嘅，佢哋嗰度回氣期咁樣。 但我調翻轉， 同埋今年嗰個佔中個主題係強嘅，即係我覺得比我預期中都強嘅。 哦，我覺得直反而有趣就係藉住呢個咁樣嘅，你可以話係巧合嘅，即係所有激進或者好最有靈覺嘅政黨，全部都你當休息啦嚇。 嗯， 反而就係好嗰啲叫好落地咯，成個七一嘅運動啊，即係 草根啲啊， 草根又唔好話草根，我又冇啲咩形容，即係每一個團體自己做自己嘢啦。 嗯， 即系譬如话社企做翻自己嘢，全部团体就揾翻自己嘅原因，就唔系因为话一个啊，今年大家知道啊，就是、个即系譬如话今年系譬如睇人力头吓、啊，或者今年系睇以前睇社企头，就冇咗呢件事啦。咁、咁 都好嘅，其实 系好噶，我觉得 好啦，即系 多啲政 党嚟讲 系啊。 即 多啲政黨就證明好多人嘅諗法都唔同， 係 大家都願意出嚟表達自己嘅諗法。 唔係你而家見到呢個世代係咁嘅，即係講少少啦，即係多啲又留翻我節目講又係啊。但係即係如即係宣傳一下， 唔係呢個節目搞爛 你個節目出先㗎。係 我知道啊，咁但係聽緊阿貴個節目嘅人可能未聽北上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我諗呢個係趨勢嚟，呢個世界趨勢嚟。即係你見到而家所有嘅顏色革命咧，基本上個特色都係。detail 可以唔讲，但系个最大嘅特色系咩咧？冇乜由政党去牵头嘅，好多牵唔到头嘅根本。即系你话牵头最大嗰两个政党咧，有嘅两个大政党，一个叫 Twitter， 一个叫 Facebook， 好好， 系即系呢两嚿嘢。 杰斯咧提咗我头先我唔出嗰四个字，就系由下而上咯。 嗯， 即系你见到好多但系就未成，好未成，因为你见民阵就即 系 主办单位嚟嘅啫。民阵有冇一个好主？ 系啦，场嘅啫，我嚟 系咯，系啦， 佢咪即系以前嘅咩咯，即系搞 P 场20蚊位，搞个 P 场，即系帮手租个，系咯，我嚟噶，租个 P 场去俾人，但系咧，基本上成晚你唔使知道个 host 系边个噶， 系啊， 知噶，话啦，知你冇咁啊，屌， 有后期嗰啲冇噶，收你廿皮，我落街饮茶啦，睬你都傻啊，即系然之后够钟我咪上翻嚟，即系系啊，商业化咗嗰啲咯，即系民阵系嗰啲嚟嘅啫嘛， 即系嗰几间中学嗰啲玩埋一堆嗰啲， 系嘛， 问多少少，喂，咁啊传统嘅政党，你哋有冇留意？到啲咩？因为你系 传统啊， 即系譬如民主党、啊， 民主党壮大咗咯。今年 见到佢哋回到气 咗，回完气、啊，你觉唔觉得系啊？ 我觉得回咗气。 系啊，嗱， 喂，赛狗 系啦 ，banner 都唔错， 几样同以往两年唔同咗啦。 系 第一，你见翻阿刘慧卿啦，见翻阿铁头河啦，见到阿张文光啦，黄成志啦，系企喺街站， 系啊， 哑咪嗌嘢，你早两年得唔得啦？唔得噶嘛。啊！屌柒你！ 黄成志，我都想屌啊！今年 其实今年我哋都有屌、啊，我哋都有屌。我哋佢嗌梁振英咧，本来 expect 我哋嗌下台噶嘛，佢咪佢阿梁振英咁啊，我哋嗌刘慧卿， 好听啊！ 系啊，梁振英、刘慧卿、梁振英， 我有冇演拍啊？你 哇，几鬼 match 嗰个节拍咧，真系好有节拍感。 系啊，你哋 唔系嗱有嗱第一样呢样啦，啲大佬蒲翻晒出嚟啦。 系 第二就系咧，屌佢嘅人咧，我原来。嗰份少咗，少咗好多， 唔理佢多， 系啦，乜？ 吓唔理咯， 唔理咯， 一半 都 唔 见到起啦。上一年屌追紧住嚟屌噶啫。 我自己观察，就算连即系民主党嘅支持者都多咗行翻出嚟嘅，直翻又识学识用直翻啦，直翻又多咗啦。 教主系啦，教识 今年嗰个系啦，今年嗰个声势咧系大过早两年嘅。即系我自己觉得民主党系。 公民袋咧？公民袋 咪都系 啊？公民袋 都 系 咁 啊，都系咁。 公民袋年年都系嗰几，都系集中喺鹅颈桥啦。系啦，咁啊嗰几个 star 你都绝对会见到佢哋啦，啊 Audrey 啊， 系 啊，何韵诗都好似企喺度。 何韵诗同因为同系应该喺阿何秀兰嘅。 毛毛啊，仲有边个？仲有啊， 陈淑庄系嘛？ 陈淑庄就喺总站。 男性 十点分。 唔係呀， 陳家洛 咩啊？ 陳家洛 陳家洛有嘅，陳家洛又係每年都係最失敗嗰個啦。 哦，鬼佬喊嗰個。 唔係陳家洛而家立法會議員啦，但係佢個唯一失敗就係佢冇辦法呢個天生嘅，就係佢把聲啊。 唔係佢係 嗌到聲嘶力竭都冇人聽到佢講嘢，即係揸住個麥喎，因為把聲好弱啊。佢嗰個 presentation 係真係有排搞嘅，咁所以但係冇辦法。但係而家因為你又要用立，即係佢係立法會議員，咁所以好多時係佢發。 哦，我都覺得佢。 頭先我講個。大仲系边个啊？徐家杰仲系边个啊？ 梁 另外嗰个 哦，夹 band 嗰嘛，方嘉华， 方嘉华，屌呢个， 系失敬失敬， 呢个系公民党咁样屌 吓， 呢个系公民党， 系啊， 咁讲啲嘢完全违反公民 党，咁又讲 公民党， 未退党啊，一日未退党都系 我当佢系建制派 系 咪 啊？哦，唔系咁啊，即系啲几 star 你又会基本上同以往几年冇乜大分别啦， 明白？ 咁又见到再见到咩啊？叫大班有限咯， 系啊， 大班有限咯。 我一开始落车，我见到李柱铭嘅， 系 李柱铭同 肥佬黎先恐怖啊！ 呢 个 见到肥佬黎， 唔恐怖， 身边冇人啊，肥佬黎。 唔系啊，肥佬黎成日都系拍住李柱铭啊、陈方安身行噶啦， 佢真系唔惊人搞喎。 你点知佢身边冇人啫？ 咪咯， 你点知佢身边冇人啫？ 两条友行噶咋，后面冇人跟噶。 且咁你。你試 前後左右， 咁你又笨啊！六，你試下襲擊下佢，睇下有冇人啊嘛！ 屌你真係，我已經同佢講話，喂 ，Martin 影張相啊！佢唔撚你，即係笑一笑就直行直過啦。佢笑一笑，佢但係佢唔肯。 咁啊好嘢啊！呢啲都係勇武嚟㗎。 哦，我明啦，咪 係 嗰個唔係肥佬禮嚟㗎，係 真。哦， 嗰係肥佬鬼嚟 嘅。係嗱，我哋唔好我哋 大班咪，但係見到大班就少可咯。大班就唔係成日行嘅，但今年有大班行啦。咁可以證實，因為咧我哋嘅友好咧，阿嚴敏華咧，我嘅 friend 就。哇！見到大班仲叫捐錢啊，跟住大班攞咗一叉嘢出嚟，跟住阿 Ben 你又唔係啊嘛，你老細嚟㗎喎，你擺咗一叉嘢咁樣，咁又係屈 犀利。 咁最後屈咗幾多我唔講啊，總之係多咗一叉嘢。所以咧，所以咪搞到社企有69万咯。 嗱，我哋 大班，大班好嘢， 系啦， 我哋又唔好将阿 大佬，我今晚要去 D18做节目， 上一次阿贵好似屌紧大班咁， 哇，冇所谓， 屌你老，咁你今日为佢好啦，帮佢节目兜翻转头， 诶，我哋赶走咗佢，梗系我嚟讲， 而家我占领紧呢个政治有心人， 嗱，我就唔好将佢节目水平提升得太高啦，但最后一个， 咁啊要叫阿慈山唱翻歌啦， 我惊高度啊，即系收视爆。爆灯啊！大佬， 不过我最后一个少少时间问多啲少少嘢嘅，咁因为咧，Rubber Band 有冇咩睇法，或者呢个维稳音乐会？ 系冇 comment， 我都唔知边度叫 Rubber Band， 边度叫 Mister， 听我一隻歌未听过，对唔住。 唔系，但系我讲啲音乐，即系 音乐唔讲，咁但系我 唔系我想问就话，即系以一个即系譬如音乐团体或者一个歌手都好啦。因为呢啲咁样嘅政治事件吓，即系譬如话，因为参与一个类似俾人维稳 show， 跟住俾人网上俾人屌到封冚咁样啦，即系呢样嘢你自己有冇咩？ 我 问教主， 等阿碌讲先啦，等阿碌讲先。 教主对于 Danny Summer， 哦 ，OK， 我就觉得唔系成个生态其实从来都系咁悲哀噶啦，即系呢个我谂啊，你怪罪一两队 band， 甚至譬如话早嗰段时间，我记得啦，有啲网友我都冇答过佢哋，譬如话喂，你同阿周国贤好 friend， 周国贤俾人屌咁样。阿周博言啊 ，OK， 啊咁啊唔系周国贤啊，周博言咁啊，跟住我都冇回应啊，因为我唔系话我想避开唔回应，我系根本唔知究竟发生咩事，我点回应啊？咁又然之后有人 po 咗成段好长嘅嘢，我基本上到最后我都冇睇，因为太长，你知我而家我都系细路仔嚟噶，我睇唔到啲好长嘅文嘅，你唔该俾一两句三逼我咁啊，所以我又回应得，但系 overall 啦，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呢。这个是香港做艺人的悲哀啦，我呢个我以前都讲过，就是话我哋好少一啲偏左嘅艺人嘅，因为个最个好好简单，点解你问点解个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要食饭咯，因为要食饭咯，咁所以你一定要挨个建制嗰边啦，咁所以呢个系真系悲哀嚟，咁我你话有啲人屌，咁我理解嘅，你夹得 band 嘅。 即係你親個建制嘅嗰隊 band 都好打有限，咁係咯，咁所以唉好撚慘㗎，即係揾食喺香港揾食啊，真係好慘。 我哋有啲 咁，但係 anyway 咪都要同佢講翻啦。咁我記得嗰晚我喺遮打道我都見到佢哋啊，嗰隊唔知係 Rubber 啊，或者話 Mr 啦，我都唔記得。總之佢哋有嚟到嘅，佢哋有嚟到嘅。咁啊，跟住就即係咁，佢哋去完個啟德係啦，維穩佢哋都會過翻嚟啦，即係表翻個態。 应该 rubber band 系唔紧要啦，嗱，即系都仲有希望嘅。咁样， 阿迪总，我而家就阿贵， 呢个节目啲主持咧，一个走咗，一个而家先到， 系啦， 贵完咯， 谴责佢啊！ 你咪想抽多两句啊？完啦。 冇㗎啦， 冇啦，冇机会啦。OK， 咁啊，政治有心人，睇下有冇下一集啦。拜。 我们的立法会没有全面直选，却有功能组别，更有分组点票。这么不公平的制度，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特首得票只有689，将来的特首候选人极可能是经筛选的舔共人士。面对这样的假普选，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我们的街道全是为旅客而设，两旁尽是名店，租金也疯狂飙升。 夹 band 的连工厦的 band 房也负担不来。 买唱片的连街坊唱片店也不复存在， 看数的连表演场地也变了化妆连锁店。 音乐人，你为何不愤怒？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感到愤怒，逢星期六 晚上9-12 D100.HK， 我是周博贤 探长， 怒喝巨歌。